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人说情歌总是老

红彩里，红尘碧海深处，留下满天花雨，重重烟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心归何处，吕珊所演唱。九丹车老情歌，接着下来邀请您来欣赏彭羚的好好爱，齐秦的想念和邱海正的爱你十分累七分。 我热爱逛街，你喜欢发呆，你觉得玫瑰太浪费，我管你不懂浪漫，老古板，既然有相爱，互相的习惯，两人生活一定这么难吗？听你的听我的都不是办法，争吵前我们和平谈判，不然世界会大乱。今天我亲你，明天怕少了你，真理在哪里？爱像跷跷板游戏，现在高的人等等也许就会低。今天天放晴，明天轰隆大雨，真

就是我小小的宇宙。一切瞬间会流走，幸福绝对要把握，是在台北 New York Amazon 的丛林，穿着 Gucci 有 Jeans 都开心，也不在意环大路要转弯，天要下雨。 It's okay, easy, because I will be with my baby。Nothing to fear with my baby。一辈子，我还是打算赖着你。

We'll be right back.